许他放肆。谁人手指 Oh no， 情人为何要跟你对分，为何同情你还是痛恨，像一分两分同时分开，脸上常人给爱情围困，从来没有那个更开心。在九月潮湿的车厢，你看着车窗，窗外它水管在开花，椅子在异乡，树叶有翅膀，上海的街道站在边上，你靠着车窗，我心脏一旁。我们去哪儿、你看那九点钟方向，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？世界上七千个地方，我们定居了，告诉我什么？

都会有指引。

晚睡了，我太累了，我放开了，直到有一天我失去了，太麻烦了，眼泪都下来了。 去的海，我们还在不停淌过，不停的跋涉。 相信会有用。

不管有多远，爱的声音全都让你听见。微笑的在我身边，对你的思念 雪纷纷，萧索多少青春，寒夜茫茫一盏残灯，找不清离别的人，谁前世用尽缘分，今生相遇不能相认。古城几声，爱后走出人魂，琴声阵阵飘渺红尘。我用千年的琴声，几世修炼这一生，只为寻回你的人。我过书山却渡不过命中和你的离。

走到这个天地，这没意思，不要逼我放弃。关心我就抱住我，知否我亦会难过，为何要不和？开口每日送赠我鞭打的痛楚，怕我配不上你我，背后却是爱才无奈。我就算恨你情还在，拿着你亲手冲苦的茶，喜欢不了又逃避不来，每滴也为爱而存在，怨就怨恨那时光不再，当天你多么亲多么甜，温馨可爱，但重做不来，告不理睬。一杯杯苦水不痛放在我心，多苦我也可以忍，但茫然一失昨日明明极亲，怎么有裂痕。

こに今転がってる叶えたい夢も今日で100個できたよたった一味といつか交換故障 冰心半里夜未央